放心瑶，这钱不能给你，这是救命钱。现在政府正在以最大的力度打击毒贩，控制犯罪率，所以我们竞争对手的实力自然会被削弱。梁龙，什么叫时势造英雄？现在就是我们千载难逢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啊。 南亚帮需要人手，重新建立销售网络，我可以取代大辉来整合你们的资源。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洛翔， 洛翔早就已经死了。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五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每天都行驶在茫茫夜色中，找不到一点方向。我当出租车司机，就是因为我想让终点由别人来决定。 暴露的是洛翔，他已经死了，会换一种方式重新开始。你相信光明终究可以驱散黑暗，所有人可以和平共处吗？但它是建立在没有毒品的前提下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毒品，它会比我们看到的更明亮一些。 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